天这么好，不喝一杯岂不是辜负了？来喝一杯，在柔软的小河边，在街角的咖啡馆，哪里都好。 赶不走灰色乌云，就戴上墨镜，我给天空加个滤镜，保持心情也有放慢节奏，跟着点头，双手插兜，晃晃悠悠。今天别找我开会，并没事再续一杯。Nothing you can rule my wife。情侣在忙着约会，屋顶下的是绝配，没人在乎我是谁。我想要杯咖啡。 鹿晗的单曲咖啡有一种从老式录音机里放出来的感觉，一下子勾起了人的回忆，又像一张从抽屉底下翻出来的老照片，好像一切都在脑海里慢慢的扩散开来。80年代的键盘音色似乎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儿时磁带和动画陪伴的年代，歌当中有一点底噪的点缀，也把这首作品所传达的那种复古感展现的是淋漓尽致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哈？咖啡本来应该是需要坐下来慢慢品的，入口的苦和回甘都大有讲究，可是现在别说坐下慢慢品了，就连等咖啡制作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，还需要提前点单，踩着点儿去自提，然后坐在电脑前匆匆喝两口来提神，一切就跟开了两倍速一样。咖啡这是一个本来应该能够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东西，如今好像变成了工具。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，记得下次在喝咖啡的时候放慢一些节奏，就像歌词里说的那样，双手插兜，晃晃悠悠，扔掉随时的完美。 打开一片窗，伸出一双手，再浮再沉，吹过一抹风，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，有些距离叫人越活越苦闷。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，比不上渴望深，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。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，自己刻完整，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。

平凡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暖，这一首珍珠奶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这是专辑《幸福指南》编剧部当中的一首歌，这张专辑很有意思啊，听过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，它其实每一首歌曲都是传递出了一种幸福的味道，比如你愿不愿意就代表了告白的幸福，暗恋美学代表了虐恋的幸福，投其所好代表了梦想的幸福。那什么是吃货的幸福呢？我想应该就是这首珍珠奶茶了吧。平冠讲自己唱了一首让人一听就开心的歌，曲风是那种很自然很轻松很活泼，就像一颗一颗带着甜味的珍珠在口腔里弹来弹去，而且也是特别加入了口哨的元素，可以说是听得到的那种幸福口感了。这个时代的幸福就跟奶茶的甜度一样，是没有固定的标准的，有人喜欢全糖，有人来点半糖，有人觉得无糖也很棒，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每个人都有自定义的权利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口味，就是我们专属的幸福味道，你说呢？ 差不多同一个年纪离开家，离开家几里就可以找天涯，学别人巧舌如簧，在书里找各种榜样，随时准备着各式各样的悲壮。差不多同一个年纪遇见他，遇见他几天就以为要出家，看不懂人走茶凉，在歌里找各种药方，深夜回忆着五颜六色的旧账，经历满身伤痕还如此认真，山水迢迢还奋不顾身，我经历万千心碎还深藏一吻，乌云滚滚还走马上门，我经历泪流成河还如此诚恳，生死茫茫还心怀分寸，我经历人去路过还有道有顿，落叶纷纷还独自上阵，差不多同一个年纪懂道理，这道理没有让生活更容易，又不能哭哭啼啼，在车里找各种 CD， 随时保护着若有若无的底气，我经历满身伤痕 许飞和万茜合唱的《敬你》，这不是写给任何一个职业任何一个群体的歌，写的是我们互相鼓舞的那一份亲切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份小心翼翼的对英雄主义的敬重，可是我们别忘了每个人都可以是生活的英雄，那些知难而进的勇气，那些迎难而上的坚强，都揉在了你我琐碎的生活场景和人情世故当中。我们都说生活最难的是什么？ 是在经历苦难之后还能保持的那份初心，对吗？是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都认真生活的那种态度。我很欣赏，也很敬佩沧桑之后仍怀着赤子之心的人。这首歌就给了我这样的一种感觉，那些什么悲啊喜啊当中的成长，那些哭啊笑啊之间的领悟都在里面了。听一首歌，碰一次杯，敬我们自己，敬明天。 微微笑的看你，越是认真就越让人心疼。街头那盏路灯仿佛在笑我愚笨，没什么能做，但我比谁都真诚。泡一杯苦茶，陪伴你到夜深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总有一种很可爱的独特，让我充满勇气 他。一定有人要说爷青回了吧，陪伴一代人青春的歌，来自棒棒糖组合的苦茶。疯狂看台剧的那些年，省下零花钱买海报的那些年，大头贴盛行的那些年，很多人的那些年就这么在日复一日当中一去不复返了。好在还有音乐的记录，熟悉的旋律响起，记忆的闸门打开，往事的洪流倾泻而下。最近生病躺在家的时候，读了秦观的《咏茶》，他当中写道：窗外炉烟四动，开瓶是一品香泉，新淘起，香生一尘，雪见偶远。就这么几个字，就给我们勾勒出了一种非常清幽高旷的一种雅致。茶中有难逢挚友，有难忘风景，饮一杯茶，让我们好好生活。我是刘慧，稍事休息，一会儿见。

最想对谁说？音乐来一点，深情多一点。 糊一妆沾你一张光，反正今天扯了谎，头痛嗓子痒，头前一天打个盹也不会怎么样，谁来指望就由谁负责收场。天哪，青春只爱去只能听个响，什么硬啊凶啊，回头突脸起悲凉，非礼勿入三一两，酒席三分地上一趟。我本桀骜少年身，不信鬼神不信人，相信人间忽恩厚，却说归还流落身。此处别还想再见一面，仗着少轻狂，艰辛拉扯南北去，趟过河与江，满身万幸显名场，也不多体谅，分手一回勾一张，沙海奔忙，哪来年少多感伤，一心向南墙，别来者别指望，没人陪你会无妨，别人真切几分伤，平添扰乱做多善良。少年心心碎碎长，何必虚掷心何慌，皆是我曾多心怒，不过两鬓血与霜。此时年只想再见一面，不义不义，不管今日与相比，云涌东西比武狂喜，不过千年千人语，我本桀骜少年身，不信鬼神不信人，想起人间忽恩厚，却说归还流落身。此处别笔书间，死后不会这口甜，只是还想再见一面。少年心心碎碎长，何必去痴心何慌，其实我曾妥协只想再见一面。 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小酒壶一撞，沾你一丈光。上半场我们听过了茶，现在我们也继续听听酒。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刘宇宁的《让酒》，这是电视剧《沙海》当中的插曲。这首歌特别有江湖的那种侠气，刘宇宁很磁性、很浑厚的嗓音，

我的快乐。 这是一首来自赵子华的《可乐》，之前我还以为这是一首关于青春的歌，可是没有想到这首歌如此的悲伤，如此的充满依恋。这是歌手站在去世的继父的角度上写给自己妈妈的一首歌。最痛的莫过于生活给了你希望又毫不留情的夺取。继父去世之后，母亲每天都以泪洗面，有时候在叠着继父的衣服时都能流下眼泪。看到母亲每天这么痛苦，赵子华就写了这首歌给母亲。他说他站在父亲的角度写了这首歌给母亲，希望他可以快乐起来，要相信他们的爱情之路里父亲其实从来都没有退出过，有另外一个他在身后一直在给予你快乐。我想起桑德伯格有一年在伯克利大学做的毕业演讲时说过，你要拥有扛过一切悲伤的能力。在2015年吧，她的丈夫在健身的时候突发心脏病去世，只剩下她和年幼的孩子。桑德伯格后来说，她感觉自己快要被一种悲痛给吞噬了，那是一种填满你的心脏、填满你的肺、限制你的思考，甚至让你无法呼吸的一种空虚。但她熬过来了，因为还要行走，因为还有其他深爱的人，因为还有漫漫余生，她有一个人把和丈夫的那份走完。 There's something about these coastal winds, yeah. I'm so in love, I barely can hold it in. And I don't wanna miss it ever, yeah. And I'm so comfortable with you. And all I wanna do is I'm in love, yeah. It's easy and simple with you. I know how you make love so simple.So simple, yeah. No, how you make love so simple? How everything feels so simple. 继续收听，我是刘慧。而我们刚才分享到的这首歌名叫 Simple， 从头到尾都跟歌名一样简单又抓耳，和弦像一阵清风，而电子琴呢不急不躁地循序渐进。闭上眼听，这下午茶的时间是多么美好，对吧？生活就是简简单单的，不用想很多。我们会有很多痛苦，其实都是来自于虚妄的贪念和执念，所以让我们每天学会放下一点，每天生活的更简单一些，好吗？ 人生充满奇妙，未知都出乎意料，别让臆想代替美好。现实不管多重要，枯燥让生活没味道，不如下一秒跟世界环绕。 风景，眼神无止境。Future's coming， 我们永远都不会孤单，孤单，孤单。说走就走吧，别迟疑，三五知己，随心所欲，我们一起制造惊喜，相聚有期，拥抱了去。 也许还在你的耳边，今天给大家带了黄雅莉的另一首，是我们刚才分享到的《走吧去旅行》。旋律和歌词都和歌名一样的潇洒，当年的超女黄雅莉其实并没有被一些世俗所束缚住，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的人，她一直在享受生活给她带来的一切。大家一定还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过，她在出租房里那些个精心设计打扮，围墙是很亮丽的颜色，他会用吸管瓶盖这样的废物打造出一幅星空的装饰画。他的那一句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，打动了多少人的心。在这首歌里，他就是单纯的呼唤我们拥抱自然，去旅行，去体验，去感受，不要辜负大好的阳光。 纸做的房子有很多门槛，不假，只怕认真的打走过的路，有许多个不堪回首，以后我抬起头，我的嘴巴学会离开心跳的时候，沉默是享受，赶路的背影一个个带着乡愁，一无所有。我最亲爱的你还年轻，阴晴不定，祝你一梦不醒，我要用我最后的老去伴着你远行，也是